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Hello， 我最害怕 Take Two， 系大家好。今个星期本土旅游团嘅时间，系介绍翻自己先。啊，佢系阿 Man， 啊，佢系阿伯。咁嘉宾就留翻尾后， 后面介绍啦。咁样，咁今个星期咧，我哋喺度等下留嗰段添。Take Two 啊，好，我哋今个星期嘅主题系乜嘢咧？ 我是葡萄嘅第三集。咁咧，咁啊，题目就系魔法埋身术。上個禮拜西文我是葡萄一同埋我是葡萄二，你留意翻我哋講過咩啊？ 咁主要係個魔法就唔係真係阿哈利波特嗰只，係啦，係咁，因為 嗰啲電腦特技嚟， 係啦，因為我哋係玩魔術啦，咁會介紹少少魔術，教下大家點樣喺個夜場嗰度能夠可以 有一門技能， 透過呢門技能去同你一啲唔認識嘅異性，可能容易啲打開個話題，或者冇咁即係。又不可以無往而不利，不過譬如都係有啲啦。你落夜場，你為乜嘢？抄牌咯，係咪先？ 即係 飲酒啦、尋歡啦、抄牌啦。你唔會希望用魔法將佢變翻屋企啊嘛？即係呢個唔 係想， 係咁，係想嘅，係想嘅。但係魔術師係做唔到 嘅， 係做唔到嘅，唔好意思啊。咁啊，即係呢啲實在太過恐怖啦，即係件事。 呢啲我哋唔教嘅，其實都主力。如果真係突然間要即刻 pick up 到走嘅，通常都係靠靚仔。 講嚟講去都係講抄牌嘅，你發覺係啦。咁好似我哋上一次葡萄二嗰次嗰集咁樣，大家留意翻啦。教過你點樣識女仔啊？點樣抄牌啊？點樣係光明正大咁做啦？咁我等間教你個 game 你可以用好多用途好廣泛。咁開頭你可以含蓄地抄個牌啦，或者約下一次嘅見面啦，同你嘅異性或者你中意約炮啊？你中意啊？你中意約炮？你中意求婚 ？whatever 你中意都冇所謂啦嚇。咁睇下你丟啲乜咯，同你個對象咁樣。 咁你都係魔法界噶嘛？ 我係去咗休嘅魔法界，係啦，咁就都有五六年冇玩噶啦。係咁啊， 係咪有生疏啦？ 少少啦，咁又唔 update 噶，同埋都啲嘢，咁都好正常嘅。因為呢幾年我有少少近應該上年年尾，今年年頭有睇翻少少啲 update 嘢，都係 嗰啲嚟嘅。 係啊，即係魔術界係冇乜新嘢嘅，即係唔會有新魔術，新嗰啲魔術咪依家玩到係。啲道具勁咗好多啦，呢個的確事實嚟嘅，係啦。 但我哋唔係講嗰啲， 係啦。 我哋唔係教你點樣玩魔術，係呢個玩魔術只係一件工具、 道具、工具，係啦，個載具嚟嘅啫，去令到你呢個經過呢個渠道，去令到你同你嘅對象能夠容易啲， 或者朋友啦，即係打開啲話題啊，大家融洽啲啊，咁你先至留到個印象，然之後。 咁根據我哋上幾集嗰、那個，大家有留意開我哋節目咧，你會發覺一般。我哋魔術師咧學魔術唔係用嚟識女仔嘅，因為因為係唔 work 嘅。吉他手彈吉他識唔到女仔噶嘛，係咪？打羽毛球你都唔會無啦啦同個女孩子啱啱認識佢，同佢約佢去邊度啊？不如咁啊，你過嚟我打波嗰度湊我，我就打到九點，你八點半好嚟啦，知唔知啊？係啦，即係唔會咁嘅件事唔 work 嘅，你明唔明啊？係啦，咁你變魔術都係噶，你唔會突然間行下街喺條街嗰度啊，不如變個魔術俾你睇。 無線嗰啲衝埋嚟哦，做邊個魔術俾你睇嗰啲？ 妹嚟嘅系啦，即系你所有见到嘅电视魔术都系假嘅，假嘅，假咁其实魔术都系假的。 嗰啲好犀利啊！嗰啲系假嘅。 嗰啲都系演员嚟嘅。 点解嘅？点解嘅？ 点解嘅？ 由最远古喺个墙嗰度掹个汉堡包出嚟嗰开始，即系讲十几年前，到去到兴到去台湾，兴翻大陆，再兴去韩国，再兴翻嚟香港，咁。你知 CCTVB 是乜鳩都抄人哋大陸啊，係咯，台灣嗰啲噶啦，係咪先？你見 Running Man 都，唉，上高播完又播，台韓國做完，大陸做完之後攞翻嚟 CCTV 乜 TVB 買翻嚟播咁樣，咁你就明白啦，即係佢自己去再搞，咁但係香港有市民睇喎 ，OK 啦咁樣啦。咁嗱，講到嚟依度嘅時候咧，咁講翻少嘢，我哋就唔係今集教大家玩魔術，咁就唔係介紹魔術界嘅嘢，咁就 盡量介啲簡單啲嘅， 因為我就唔會帶啲道具喺身嘅，有啲魔術師係會可以揈一聲變隻白鴿出嚟咁樣，咁你唔會焗死咗啦，佢唔會長時間同我長在噶嘛隻白鴿咁樣，咁所以就或者我無啦啦後面揈一聲變支棍出嚟嗰啲咁樣，咁就 所以呢我哋講今集嘅主題，我哋既然講得去蒲嘅話呢，咁就喺你蒲嘅地方可以有嘅嘢，我哋就隨手黏來就攞嚟變啦。咁你去蒲，譬如你會可以玩下色仔啦，或者玩下譬如附近會有嘅，咁你因為魔術師會有啤牌喺身啦， 冇都唔緊要嘅， 你冇你個場會有嘅，咁你可以開一兩個魔術仔就貨係嗰啲時候用啦。咁但係咧，如果你無啊啊走埋去同人講啊，不如我變個魔術俾你睇啊，嗱呢件事其實本身都有啲 odd 嘅 ，OK？ 你覺得咧？即係無啦啦有條女真係啊，我變個魔術俾你睇啊！ 如果佢係金城冇咁靚仔咁咪 OK 啦， 唔使變魔術啦。如果係一條死肥仔無啦啦走埋嚟過嚟啊，我無啦啦變個魔術俾你睇啊，你會有咩反感咧？ 所以不可以直接埋位就可以做呢樣嘢 如果是真的很勁的話會加分咯，如果是都是那幾味啫，咁就會扣分咯，反而會 所以大家要小心啲用咯，即係你其實都不是話我埋位就咁，你都要大家互相溝通噶嘛，大家一齊去玩的時候，咁你都會飲下嘢啊。酒精一定要啦，咁唱下歌啊！嗱，好似上次葡萄嗰集教過大家啦，你唱歌勁啲啊，掟表勁啲啊，餐妹勁啲啊，個樣靚仔啲啊，咁嗱呢啲啊天生。 個樣靚仔啲，我哋唔練 一。呢啲就後天啦，呢個天生啦。咁 我哋就係教後天嘅啫。 冇翻去教，唔怪你媽媽啦。OK， 啊咁所以咧喺呢個時候點樣去開始呢，咁就當然係走過三場開始啦。咁你又唔好自己飲到醉醺醺，就手震震，跟住就哎呀咁樣嗰啲啊嘛。嗱咁咧。隨手拈來咧，我哋如果黑翻台就可以成日都做到啦。咁我哋今日咧喺呢度都有嘅。咁你去酒吧咧係一定會有嘅，你放心。當你飲完嘢抹下嘴啊，會有紙嘅。咁你咪掹張嚟玩下咯。嗱呢啲穿得嘅魔術嚟嘅，我有去，譬如做下義工啊，我有去玩過俾啲公公婆婆睇，好 high 嘅聖誕聯歡會咁樣，咁咪教下呢啲。係 有識朋友啊，真係唔一定有識女仔。 係啊，唔識女仔啊，即係我真係，譬如我聖誕聯歡會，我走去行過嗰度，咁跟住人哋話，老人院嚟嘅，定死水果會堂嗰啲嚟嘅，唔知啦。跟住咪哦好，咁變啦，咁就教大家呢啲咯，咁玩下都好嘅。嗱咁咧，一齊變好唔好？你揸住啊，一齊學下啦。 揸住。 啊唔係，攞張乖。係啦，攞張乖。你玩過我記得。 係咩？ 係你玩過。 我唔記得。 我哋嗰日咪玩過咯，唔緊要啦。咁你未玩過啦，好簡單啫。我做咩你做咩嘢啦？咁大家左手咪右腰，左腰嘅咪右手咯。OK， 冇所謂嘅。咁我就右手嘅，咁就左手揸住佢，揸住個張根嘅角落頭啦，係啦，嘅角落頭啦。揸住佢，咁然之後咧，好啦，第二個 step 咧，一隻手得啦，第二個 step 咧就揸實佢啦，係啦 ，OK， 咁第三個 step 咧就將下低呢度剩低嗰啲塞埋落去啦。 有冇分左右手噶？ 都仲係右手啊，冇咁樣，仲變咗， 就係呢啲唔同啦。 咁呢個時候咧就右手加左手啦。好啦，喺呢個時候咧。就驗下大家啦，睇下其實呢啲你嗰個套路入面咧，你睇下佢點樣做。譬如你完全唔識魔術咧，好難說服人哋。咁你會問下，喂，有可能揞一扎出嚟，有冇見過魔術粉啊？嗱，食出來，係啦， 啲塵嚟㗎， 魔術粉睇唔撚到，睇唔到嘅係啦。咁呢啲都爛 get 嚟，咁都笑下啦，低能能咁啦。咁然之後咧，攞魔術粉，我都要少少，又冇。咁攞魔術粉之後咧，咁咧。神奇事情就會發生，你唔落就冇啦。魔術粉咧落完之後，將上高呢度咧掹斷佢，然之後，抌咗佢，哇！係呢度唔使罰1500嘅，冇問題。然之後咧，由於有魔術粉咧，有冇少少熱嘅感覺？ 冇啊， 捽啦，捽就會熱嘅啦。捽下咧，就會冇咗啦。 我咧， 我出機都仲有喎。 哇！咁就冇咗啦。 好大嚿喎。 通常我個仔就咁變嘅。哇！咁样用咗咯，咁就类似呢啲咁样嘅魔术仔啦。咁 你系咪谂住唔教我哋点样？咁样 嘅啫。哇，咁又唔使真系用呢招嘅，咁可以乖啦。我哋等下先执咗佢。咁可以教嘅，教嘅可以。 教嘅 又唔使点教你，嚟多次啊！嚟多次，穿得嘅呢啲咁嘅魔术，唔会向人搵食嘅啲人啊，所以穿得嘅。咁其实咧就好简单，揸住佢啦。是不是第二個 step 啊嘛？第三個 step 咧，塞落去嘅時候咧，其實喺你塞落去嘅時候咧，塞落去嘅時候咧，就已經搣斷咗噶啦。搣唔搣到啊？ 搣幾多係夠到？ 其實咧，嗰件事情係咁樣嘅，係啦，件事情係咁嘅。當你揸住喺呢個效果嘅時候咧，睇唔到，算啦。就塞佢落去啦，轉圈轉圈轉圈就得噶啦， 係啦，就會 咁就斷咗啦，即係咁樣。 喺你右手即係咁樣啊，係啦，係啦，分開嘅。右手交左手嘅時候咧， 就只是交个头去左手啫。咁你右手做咩嘢呢？呢啲都係普通嘢嚟嘅，咁但係就喺因為係你隨手黏來嘅嘢，你就已經可以玩到。 咁其實係咩都得嘅咯喎。 其實我就 任何扭得斷嘅嘢。 其實我 prefer 就係真係呢啲隨手黏來嘅嘢就去玩會好啲咯。好啦，咁教咗大家玩呢個無無聊聊嘅魔術啦。咁問下我哋女嘉賓先啦，你人生入邊你見過啲咩魔術啊？佢頭先話同我講話，我哋已經係有好大個 generation gap 啦。佢連 David Copperfield 邊個佢都唔知。 嗰個就係一個啲咩，佢變咗個成 像。變咗個豉油神像咁樣係啦，嗰啲係啦，咁你都冇聽過。 我淨係去過玩具販都成睇人哋賣嗰啲 魔術道具。 係嗰啲魔術道具。 魔術玩具。 魔術玩具。之後我就跟埋啲小朋友，成堆觀眾咁喺度睇，冇其他啦。 靚唔靚仔㗎佢？ 有人試翻㗎。 有去賣嗰個， 反倒成喎。 係有人示範噶，你唔示範點賣嗰樣道具？ 哦，佢依家播片嘅，因為佢有嚿嘢喺度播片。 唔係尖沙咀嗰啲會係真人，係啊，有個哥哥企喺一個唔係太高嘅台仔度，跟住就會示範一次，跟住啲小朋友就會行。 依家魔術界嘅奇才已經變到係打呢啲工啦。 會唔會反倒成 sales？ 就係啦，真係可憐。 有冇覺得唔得咧？如果喺個場度有人變啲魔術俾你，或者 佢覺得好生日會咯。 你成日生日會咁樣攞住得唔得咧？即係埋身，即係如果用魔術呢樣嘢嚟埋身，你覺得會唔 work 嘅咧？ 我覺得咁就要視乎個魔術 靚唔靚仔啊嘛。 又话唔讲先烟喎， 我最憎就系靓仔， 系咩？ 即系辛苦你，哎呀，咁惨啊！我哋有一大批嘅观众冇机会啦，已经。你口味比較特別啊，係咯， 咁唔係有個好唔靚仔噶啦，咁但係又變咧手好魔術嘅 OK 嘅。 咁啊，視乎個魔術有幾精彩。 頭先嗰個咧， 呢啲邊啲班嚟啫，冇咁樣係啦。 但係唔好講， 我見過，我見過，唔係我話俾你聽，我呢個魔術咧， 係放老人院噶嘛，係咪啊？ 唔係，我邊度學翻嚟嘅咧？喺邊度學翻嚟咧？係喺電視節目學翻嚟嘅。 嗯， 即系人哋系真系上全国电视节目变呢啲咁嘅无谓魔术嘅，唔系穿啊嘛，穿得嘅魔术梗系流流地嘅先穿啦，因为如果靠嚟揾食嗰啲唔穿嘅， 系啦，咁要揾食噶嘛， 系咯， 咁你除咗你学好难噶，你即系而家你喺个场度啦，无啦啦点样又系咁样，我有个女仔咁样啦，喂你点去突然间就开始话？ 嗱，我咧喺未学识上一集教你哋嘅抄牌方法，即系点样坦荡荡埋位？ 俾个电话你啊！ 好，我唔系攞咗你个电话，系啦，即系除咗嗰啲模式，即系半命令式，但系啊啲妹又 so far OK， 咁样去攞抄牌之未识之前咧，我有一段时间系都。試過咁樣模式去抄嘅， 如何呢？ 就玩個 game 咯，咁玩啦好嘛？係啦，唔緊要啦，有冇問題嘅可以有 spare 嘅。咁其實咧，首先你要有副氣擺身啦，如果冇咧就喺個場度借啦。咁咧其實咧係可以任何一副普通氣牌啦，又唔一定係魔術師揸住嗰啲先有啲咩問題咁樣啦。咁咧我哋玩咩咧就玩。真係最低能嘅魔術，這個魔術其實係我小學嘅時候我已經喺一本書仔嗰度睇過噶啦。咁我做咗魔術師之後咧，咁突然間有一日諗翻起見到之後咧，我就諗下啊，咁如果我而家嘅演繹係點樣咧？咁呢個係我自己諗出嚟嘅，咁我應該一定大把人變開噶啦。咁但係每個人演繹唔同啦。咁如果你自己學咧，就跟翻呢個模式大概咁去做。咁我哋要觀眾先啦。咁觀眾首先又係好低能咁樣，又係嗰啲人係啦，冇錯，你揀隻牌先啦，咁樣啦。 唔俾得你睇嘅， 你冇乜所谓嘅，系啦，你唔好俾我睇，你冇所谓。好啦，跟住我就唔睇啊，咪要系啦，遮住佢。好啦，然之后就摆过嚟啦。 但系 摆上嚟咧，冇所谓。 呢个系最基本噶咯喎。 系啊， 又抽翻个出嚟啊。 好基本，然之后我又变翻佢出嚟啊嘛，系啦。咁你就觉得吓吓啊，学生你做咩？啊，咁其实咧就唔系咁简单嘅。咁其实主要咧。 點樣識到佢啊嘛？ 係，我唔係淨係想識佢，我想抄牌。你中意啦，好似頭先咁講，你中意抄牌又得，你中意約炮又得，你中意約下跟住下一 round 去飲茶、食飯、睇戲都得。咁睇下你自己丟啲乜。 魔術係手段嚟嘅啫。 睇你丟啲乜啦，咁 中意求婚又得，係嘛？求職又得，求財都得，係啦。咁其實咧就揭啦，咁一路一直咁數啦。咁同你觀眾講啦，嗱，如果你見到自己隻牌咧，千祈我簽名，你千祈唔好。如果你見到自己的牌咧，千祈唔好話俾我聽，你唔使話俾我聽嘅，因為咧我已經知道邊只係你嘅牌啦。咁咧唔緊要嘅，一路咁揭嘅時候咧，直至到一路揭，其實我已經知道你嘅牌出現咗啦。 啊，點解嘅？點解嘅？ 點解嘅？ 應該咁講，誒、哎、唔應該咁講。調翻轉應該咁講啊！喺呢個時候咧，大家留意手勢，當你一副牌一路拱出嚟嘅時候咧。一路咁樣揭，一路咁樣反轉，一路咁樣反轉，然之後咧，呢隻手係好緊要嘅嚇，指住佢。如果我下一隻同你觀眾講，如果我下一隻反轉嘅牌， 嗯， 係你嗰隻嘅話，你信唔信啊？ 你信唔信？唔信啦！ 賭乜先？賭乜先？係啦，嗱，睇下你賭乜啦，咁就即係時候賭乜都得嘅，係啦，真係賭乜都得嘅。 因為觀眾。你就知道就牌出現咗啦。 由於呢隻手指喺度，係啦，觀眾係已經知道 了出現咗啦嘛。你見到個牌出現咗啦。 係。 但係我咧，就由於呢個錯誤引導呃咗你啦。咁你覺得依只我下一隻反轉嘅牌係你嗰只，你唔信噶嘛？ 嗯，一定唔信啦。 係咯，賭啲咩咧？ 賭啲咩咧？ 咁我唔會真係約炮，然之後 OK 嘅呢件事，唔該大家唔好咁傻豬啊！你明唔明啊？唔好咁低能， 可能 抄個牌啦，或者。有句考啦，我哋聽晚睇到戲咯 ，OK 嘅。你呢啲輕輕頸，又覺得即係不失正常人嘅風度咁樣，係啦咁樣。當然啦，如果你咁都俾人拒絕嘅話，咁你真係自己先天係爭好遠，咁要自己檢討下啦。 對於佢嚟講，可能你太靚仔 啦。係啊，係啊，你太靚仔，所以佢接受唔到啦咁樣咯。咁所以咧喺呢個時候，當丟好曬所有嘢啦，下一隻你反轉嘅牌，即係我反轉嘅牌係你嗰只啊嘛。咁下一隻我就反轉呢只咯，就係咁啦。 你明唔明啊？佢唔係反轉佢嘅啫，佢反轉出邊嘅啫。 哦， 係咪呢只啊？係 啊， 係啦，咁樣咯。咁下就反轉佢反係佢啊嘛。咁於是咪係 fake 你噶啦。咁你又吹我唔漲。咁嗱，但係唔好咁過分咯。你走去真係約炮，我應該俾人 reject 嘅，即係佢仲有 short 住。咁所以就抄個牌咯， 識 做個朋友咯，咁樣咯。咁其實就 咁點知嗱？呢個未解答。點佢點知道嗰隻牌係嗰隻牌 啊？係喎，要教。但呢個真係小學識嗰個魔術嚟嘅，最簡單個。 咁唔係我點學啊？ 講一次講一次，唔好意思。其實好多方法嘅，咁但係呢個真係最基本嗰個嚟㗎啦。嗱，即係好簡單，我揀呢隻牌，然之後揀咗係呢隻嘅，係呢隻嘅時候，其實咧副牌係向住我㗎嘛，咁我記呢隻啫嘛，我記呢隻，呢隻係俾你睇嘅。其實喺個角度嚟講咧，好曬嘅。我仲喺你面前，但係大明並正言順咁偷睇，然之後再反轉隻牌冚落去。咁於是咧，你記住啦，當你一隻一隻牌去揭嘅時候，我掹翻起一半先啦。當你一隻一隻去反轉嘅時候，如果你見到梅花鹿嘅時候，咦去邊啊？喂去邊啊？咁耐嘅？喂咁耐嘅？咦去邊啊？ 梅花鹿 啊，梅花鹿 下一隻就係家專 唔梅花鹿下一隻就會唔好猶豫，梅花鹿嘅下一隻就係你觀眾嘅牌，但你記住，你依然繼續反，但你反咧就叻仔啲啦，唔好遮 Q 咗住，即係家專唔佢，繼續反，然之後揸翻住副牌同你嘅觀眾講，就係、是、呢、這個先係個魔術嘅精髓，就係呢隻手指啦，攤隻牌出嚟，然之後指住你嘅牌，如果我下一隻反轉嘅牌係你嗰隻。你信唔信啊？ 佢 fit 佢話以為反轉呢 一隻，係以為會係一定有呢一隻。係啦， 佢以為會就而個觀眾就會覺得，挑就擺咗啦，你講唔係講低能仔喺嗰度咧，大家唔信啦，係咪先嗱？咁於是咧就 賭咩啦？ 賭咩啊？賭信咗啊？就係咁解啦，你明唔明啊？就係呢個就係、是，sorry， 我自己無聊度出嚟嘅一個，都係一個睇上一隻嚟記下一隻嘅牌嘅一個魔術。咁但係嗰個演繹你點樣去？其實魔術咧冇乜新嘢嘅。反而是每個人不同的演繹，所以我剛才說時間魔術師就會一見到咦你變個魔術想認識他嘿變人看變人看，為什麼我們會這麼著又想看，就是這樣，就是看不同人的演繹，就 這個會不會呢 都 work 的，我覺得這個人肯定是一些很聰明的人， 很奸狡 的人，我欣賞是 哇你的口味很靈 靈，要不靚仔又要不靚仔又要奸狡，真的很奇怪這件事。 但是會不會有啲再複雜啲啊，或者即係啲少女嘅知啦，會唔會你變完一個之後，有冇啊？仲有冇啊？仲有冇啊？嗰啲咁樣噶嘛，好難搞噶嘛。 變多個啊咁，咁咧就希望大家唔好不停咁 loop 我哋呢條片， 佢不停咁 loop 咧，那個 view 數係唔會增加嘅。但係你不停咁 loop 就會睇到知道啲魔術點變。 你想唔想學咧？ 呢個魔術唔想教，唔好意思。呢個唔係教，呢、這個純粹欣賞嘅。等睇唔好似睇唔到呢排咁樣，唔知道。好啦，唔緊要啦嚇。咁主要咧，其實咧就嗌個停啦你。喂，快啲啦，反應係啦，後面嚟。 點解要停？ 停。 好呢度。 四隻。 四隻牌係啦，等等先啊，有啲複雜呢、這個魔術。是不是不 professional 啊？ 唔緊要，其實我覺得你個點講啊？你個魔術咧唔係愛嚟做表演噶嘛？你愛嚟去 佢唔 係份 工 啫嘛？ 佢唔係份工嗱，咁啊四隻牌啦，二啦，睇下先，二啦，四啦，四啦，八啦，咁樣啦，咁啊四隻牌啦，四隻牌，記住啦喎，記住啦喎 ，OK 好。咁咧，然之後咧， 使唔使幾化噶？ 我冚埋咗啦，是但都唔使寄花嘅。OK， 咁咧，其實主要嗰、那個係啦，嗰、那個原因就係咩咧？就係頭先係咩話？二四四八啊嘛。咁由於嗱，其實 pair 牌咧，我諗大家都好清楚啦。其實 pair 牌咧有五十二隻啦。 哦，係。 咁啊，哇，係喎，有四隻花啦。咁其實五十二隻牌入邊咧有十三種啊嘛，係咪？咁、我最中意邊種咧？我最中意咧就反映我自己嘅性格啦。我中意嘅就係女。咁樣，其實攤下手指之後咧，就變咗做 四條女 啦。然之後咧，攤多下手指咧，就變咗做四條煙啦。 點解嘅？ 點解嘅？我真係 點解嘅？ 然之後咧，都突然間有呢啲反應嘅。 之後睇一件事態度， 睇一件事態度。咁然之後咧，咁你就發覺真係真係 exactly 四條煙啦，係咪？咁啊，葵扇、紅心、梅花、街村。 我個二四四八咧， 聽唔聽咩意思啊？ 我二四四八咧唔见咗嘅， 佢已经消失咗啦。你仲见住个二四四八？咁啊，葵扇、红心、梅花、街砖，好啦，四只烟喺度啦。咁咧，副牌摆开先，然之后咧，四条烟，好啦，想问一下啦，最大边只？ 葵扇， 最大葵扇烟咁样样嘅，呢副葵扇烟系咁样嘅。OK， 咁咧第二只咧都系葵扇烟，第三只咧都系葵扇烟。第四隻是葵扇冇錯，不過咧變咗做女啦。然之後咧，最勁嘅地方係咩咧？就係已經唔見埋啦，四隻女喺度。咁你可能會諗，即係 點解嘅？ 又點解？又點解？ 誒呢啲我唔 OK 啦，呢啲好似 OK 啲喎。 係啊，我覺得一開頭 嗰兩個太雞，我覺得次次太雞啦。 唔係啊，一開頭佢咁樣拍明明一開頭最先應該係二四四八嘅嘛。 係啊，咁就二四四八咧。 係咯，去咗邊啊？ 你叫我記住二四四八做 乜？我就係令到你知道佢係俾人換咗變走咗。 哦，原來咁。 我其實唔係呢個，其實死啊，穿曬崩啊，出曬街，呢啲會俾人睇到就知道可惜一點變咯。其實我就係因為呢個魔術咧，所以就去我想我去，我想我去學咗呢一個魔術，咁我就先至去學魔術嘅。你明唔明我讲咩？ 我明白。 咁后来就一路自修到一段时间之后，再睇翻，咦会唔会系咁变咧？哦，咁我就用又系用自己方法谂，就咁样变出嚟咁样咯。咁就开始冇咩想玩，即系觉得好似我都做到啦，咁算啦咁样。咁但系五年就魔术师就好明显变咗出嚟啦。咁啊冇办法啦，因为头先有时间剩，所以就变多个啦。串笔唔知道啊，唔知道有冇串真系啦。咁啊 ，anyway， 咁啊，大家唔好 look 嚟咩啦 吓？呢啲可以好似好啲啊嘛。 系啊，呢、這个好好啊，呢、這个 系啊，呢啲可以识到女仔啦，即系。 咁但系你要嗱，因为点解你唔会一埋位一开始就变呢啲咧？ 系咯， 因为你知唔知点解？你知唔知点解？ 点解啊？ 嗱，呢个就系我咁多年嘅经验啊。因为咧，如果你去一个场合夜场嗰个里边魔术咧，人哋完全唔识你嘅话咧。人哋完全唔識你，你要做啲嘢，除咗一開頭我哋話時間啊，不如我變咗魔術俾你睇，好似我咁之外咧，係因為人哋唔知道你係識玩魔術，佢唔信你有嗰個能力，即係我稱之為，即係佢唔信你有呢個魔力啊， 即係有 MP 啊，佢唔知道你有啲 MP， 佢哋佢唔信你做啲效果咧。你開始變到拱咧嘅話，或者一開始咁大彈，哇！起彈作法又撒啲米又點打足咁樣，咁喺度揈劍咁樣，咁啲人就覺得哇，咁樣係啦，好似好誇張咁樣。咁所以我就會有通常正常係由錢係啦，低能魔術開始教啲低能魔術，由錢入心咁去做啦。正常會係咁樣咯。 通常用呢、這個魔法埋身咧，個成功率係幾高啊？以你 其實都 OK 嘅，其實 OK 嘅。我以前咧細個仔嗰陣時咧，啱啱學嗰陣時咧，我試過做啲好低能嘅嘢。低能就係咩咧？我嗰陣時翻廣州，跟住我就坐車啦，坐火車啦。坐火車嘅時候咧，隔離有個大嬸喎。 大嬸你一聊， 我就掹低前面張台嗰張，唔係前面張凳嗰張台。 掹低個大嬸先嘅。 唔係掹低嗰張台，嗰張台就喺嗰張台度變個啊大嬸啊變個魔術俾你睇咁樣。 你話好 odd 嘅。 跟住變完之後咧，大嬸超。是真的咁樣的OK 咁啱啱學識咁樣嗰陣時，嗰陣時變咩？嗰陣時變啊劉德華即係所以是我愛你入邊佢搞個四條煙嗰個魔術咧嚇，咁嗰啲簡簡單單嗰啲咁樣啦。 劉華變唔同啦。 唔係嗰啲影嘅手啫，咁但 係多啫。 喂，冇咩冇咩，哇！真係好中意好中意做善事啊 ！OK， 差唔多啫， 咁都差唔多。好，係咯。 嗱就係咁樣咯，唔好意思啦，流流係啦，太耐冇練習係咁噶啦。我應承大家喺我未來，我因為頭先都越來一變翻咧，好多嘢喺個畫面度， 好多回憶， 好多回憶。咁啊，我逐個練翻熟佢，然之後對翻上我哋自己 YouTube channel， 我拍翻出嚟俾你睇 ，OK 嘅。 哦， 係啦。咁啊，大家當教學咯，咁所謂啫，係咪先？收錢啦。好咁啊，咩啦？ 即係，但係你覺得如果佢啲有個咁嘅劉德華咁嘅樣嘅物體咧，然之後過嚟用呢啲咁嘅魔術去， 哇！你唔好話喎，我啱啱唔好意思打個岔，啱啱咧見到阿娛樂新聞阿劉華話55歲，但真係唔似喎。 冇理嘅， 幾型嘅。 即係如果佢咁樣，然之後落去嘅場度啊，俾邊啲魔術啊，或者咁啊，你覺得埋落身，你會唔會俾個電話佢咧？ 會嘅，有免費魔術睇喎， 點 睇咧？係 咯。 都就 work 嘅。 一般女仔會覺得，哎呀，多一隻魔術兵、魔法兵喎， 可以補 HP 啊， 又可以補 HP。 唔好意思，我好少排隊 嘅。係啊，補命啊，可以。 咁會幾好。唔係，咁都係嘅。其實喺譬如喺識朋友咁計咧，一個 group 入邊咧，有一個人有咁嘅 function 嘅話咧，佢哋好開心㗎。係， 佢都覺得搞到氣氛咯。起碼不是一個很悶的人先咯。 係，所以開頭係啦，嗱呢度亦都可以講一講。開頭我以前是咁樣嘅，學魔術之前咧就係 一個好悶， 會代三個笑話，三個鬼故。三個笑話，三個鬼故。 呢個我哋嗰啲我是葡萄嘅第五六七八九集。 即係可以嘅，真係可以，啲人可以講下咁啊。 落去認識個女仔，點解要俾你認識先？或者點解？ 或者一群人入邊，點解你會可以能夠做到個效果？大家有印象中你係一個有 function 嘅人嚟嘅，識咗你又唔錯喎。咁於是抄牌會容易啲嘅， 開心啲嘅，識咗你咁樣。點解咧？你本身要有準備啊嘛。機會係留俾 有準備 嘅， 所以 佢又冇準備啦。 要代三個笑話啦，三個鬼故啦，同埋或者有兩三個撚手嘅魔術咯。 好， 就係咁咯。我以前每一日都練三次頭先嗰個魔術。所以跟住五六年冇玩， 就唔撚手啦。 唉，算啦，唔好講啦。好，咁係啦，講下你啊。 講下你啊，即係譬如啲男仔咁樣啦，點樣識你？ 應該唔會有個麻甩佬即係走埋嚟玩魔術識你啦，係嘛？咁佢哋會用啲咩招嘅咧？ 佢哋，我試過有次喺蘭桂坊嗰條街度啊，有個印巴籍的男子很直接走過來，只要他會很識捕捉你跟他有 eye contact 那一下，只要是跟你啊這下見到你的 四目一交頭， 是他就不會猶豫 就走過來了， 就嘴過來了， 立刻 say hi， 給個 眼神你，立刻 say hi。 如果你立刻 say hi，你不理他的，哦，他沒什麼所謂的，又不覺得沒面子， 他只是給個超超你， 是很快很快剎那間的事。 然之後，如果佢睇到你個一個四目交頭之後，佢能夠喺你眼神中感受到係有機會咧， 有機會啊，係啊，就會埋嚟。 咁你有冇覺得佢有機會咧？ 我只係同佢傾偈咋。 咁已經好好啦， 已經好好啦。你知唔知好多宅男覺得我能夠唔好口震，然之突突又可以同到溝通到咧，已經好好噶啦，明唔明啊？係啦， 但係使唔使要劉華咁嘅樣嘅咧？ 刘华咁嘅样拒埋佢啦，系咪？ 我自己就诶 你 嘅， 佢唔系中意刘华， 因为我 唔中意靓仔， 我唔中意靓仔嘅，我真系好唔中意靓仔嘅。 明嘅明。 我啲细女最憎就系靓仔噶啦。 有冇靓仔追过你啊？ 你真系唔好，真系真系唔好发声啦，靓仔。 咁你点拒绝佢？点拒绝个靓仔佢？ 你太靓仔啦，唔得啦。 唔系，我嘅意思系曾经系有靓仔成功追到我，冇计啦，诶近住先啦。好难，真系 辛苦你， 系啊，真系好辛苦。 唔系咁，我都明嘅。靓仔咧又真系，嗰个安全感系好好，即系比到女性嗰个安全感系好低嘅。就算佢原来系真系真即系真心交，即系咁戆居都好，啊为你死心塌地都好，你都唔放心噶，因为件笋嘢行出街捻手咁样，系啦，人哋隔篱闻我都觉得隔篱 翻转头个女仔好靓嘅，你结果都一样。其实我唔 通常唔会好靓仔，嗰隔篱嗰只猪扒嚟，唔知点解。 啊，系啊，我都觉得， 真系嘅，真系， 我都觉 得。点啊？ 所以你真系冇必要识你啲仔啊，系啦，又话好憎靓仔。 所以讲我隔篱嗰啲咧都。不是很靚仔的， 因為你不喜歡靚仔嘛，我明白的，我相信你的，是 多數男的靚仔都會拖住個牌，跟住 發，他想調轉賺自己， 你終於都 get 到， 我明白 的，我 get 到，我不想 做OK 啦OK 啦，我知道他想做什麼， 但是有沒有好特別好低手，一走過去，因為我們現在講的那個埋身嘛，如果有沒有即是來到，哇你未走到埋，你已經想 stop 他那些，那些有什麼行為是，哇真的不行啊那些， 哦有些男仔呢，可能看那些溝女書看得太多， 他要45度角那些人， 有些書的嗎？ 不是，是有些教你要有適當的身體接觸啊，即是一走過來就可能 他碰你什麼地方你不行啊，啊！呢 part 就食翻上一次第二集。 其實唔一定話係啲好私密嘅地方嘅，即係就咁可能去走去摸你個頭。 啊，頭髮 你應該 覺得頭髮真係唔得。 我同你識咗 邊位啊咁啊？ 係我同你識咗一日啫喎，你做乜做啲懶係好似好曖昧嘅？你係咪想測試我有冇 feel？ 佢係想睇下你會唔會 reject。 係啊，我係覺得你咁，我點會 reject 啊？有冇搞我咁樣？咁到時大家都好尷尬啦。 但你冇俾唔好嘅 signal 佢咧，佢就繼續去嗰度。 係啊係啊，好 一路一路線落去。 只有可能你過一陣間同佢講 set 個 deadline 俾自己，唔係 deadline 係 dead 嘅時 last warning 嚟 嘅。自己 set 可能五秒之後你仲摸我嘅話，我反你面咁樣。 即係可以摸四秒。 喂，你咁樣嘅你教人哋？ 我唔知啊，我學術得滯。 唔係你咁講咧，我就諗起咩啦？我諗起嗰陣時睇嗰本書講呢個讀心術啊，佢講嘅係因為每個人咧有嗰、那個私人空間啊，嚇、即係0.45米啊，即係45厘米。 即係唔可以， 即係你係啦。除咗我摸你之外咧，其實控得太埋啊，黐得太埋都係嘅，即係會。啲女仔會好就嘅， 人哋已經知道你個動機，你黐到咁，肯定係想 想點先嗰啲咁嘅 feel 咯，即係會有。 其實之前我有， 但係你都係可以 test 嘅，但係 test 嘅時候咧，就唔好下係， 唔好話一啱啱一識咗，係 啦，你就走埋去 test， 你 feel 到有機，你先會去 test 啊嘛，係 啦， 呢個好緊要。點解我哋成功率咁高啊？因為你真係覺得 OK， 你先會上啊嘛，你明？所以我哋係十年都唔知自首，你明白啦？ 即係 test 都得嘅，不過可能係大家都飲咗啲酒嗰陣時。 你真係覺得個氣氛 OK， 你先會 test 啊？ 你唔係係又埋去摸，唔係又埋去摸嘅，係 咯。 但 係 你記住啊， 我 哋邊個要教摸咧？ 唔好啊！死梗係唔教得呢啲嘢。 係即係因為其實真係即係你摸咯，即係唔係你掂落去嗰陣時候咧，你嗰個行為咧係會好容易令人反應，因為如果你嗰啲手勢唔好啦，咪叫手勢 係手勢 係真係會即刻有反應嘅女仔嚟咗一掂落去。 同埋身體接觸呢樣嘢應該我覺得唔係課男仔去識女仔，應該女仔識男仔先。即係有陣時我同人講嘢都會。哎呀，覺得咁好笑嘅，咁樣即係呢啲就真係好 自然 嘅。係啊，我覺得呢啲係自然嘅，同埋係開心嘅。 記住，先要女仔出咗手先。 高手同低手嘅分別，嗱，唔係可以，但係咁講好似好衰。嗱，可以掂，但你唔好掂，你唔好摸佢，你唔好掂件事係咁樣喺度捉啊摸啊嗰啲係啦，真係好緊要。譬如你只不過係等 有人 話 OK 嘅，你自己要留意翻，你去掂。嗰、那個動機，你係真係想抽水，咁我就教唔到你啦，唔好意思。但係如果你想去做呢樣嘢， 有啲簡單啲嘅 而 test 到你同佢關係咧，可以去到邊度咧？係可以唔使咁討人厭嘅咩？其實咁樣呢啲都可以嘅 ，gentle 少少咯。 有個情況就係、是你第一次掂啦，即係譬如即係你可能都係嗰啲即係唔覺意讓開或者少少借 盡可能不要掂有啲肉嘅位置，掂啲骨位咧係會好啲嘅，即係膊頭啊、膝頭啊，即係就算摸或者啲手踭啊嗰啲會大髀，大髀唔係大髀，膝頭即係有骨嘅地方咧，佢嗰個摸落去就掂落去， 你小心啲講嘢啊！ 掂落去嘅感覺咧，其實係冇咁reject 佢嗰個反應， 同埋掂嗰下啲力度咧，相反喎，如果你對個女仔哦。你好自然咁掂我，你掂嗰下咧，你唔係好大力嘅，你係細細力嘅，反而會加分嘅喎、因為你俾我知道你好想掂我，但係你又就住，你又體諒到我感受，反而會加分嘅、不過呢啲係適用於舞會嘅時候咯， 哦、即係可能係會有身體接觸的時候，係 啊，會一非必要一定要有身體接觸嘅時候， 即係就好似頭先咁講咯，可能只不過叫養養，或者叫佢小心啲啊，過馬路小心啲啊，喂，阿坦坦埋嚟，你係成個 movement 去令到佢個身體移位，而喺呢個過程嘅接觸當中，你能夠 show 到佢嗰個 gentle 就加分。 係啊，個 concern 就係、是，唔可以太大力掂佢啊咁樣。 即 係 譬如 你有就住咯， 你拉個女仔埋嚟，你個譬如我會捉你呢啲骨位咁樣拉佢埋，拉佢嚟咪唔好自己迎上，你再向後探咧。 哦，我明白你意思啦，即係如果我叫佢過嚟咧，我咁樣叫捉少少捉住佢過嚟，好過咁樣揸，即係摸落去咁樣，你明唔明意思？ 即係所以掂個骨位，即係譬如你手踭啦、膊頭啦、膝頭啦。 膊頭我都埋得滯。 其實膊頭都埋 得 滯， 埋得滯。 膊頭、 手仔同埋手踭。 即係首先手呢啲。 但我又我係唔會滿足於摸下隻手仔，我就今日翻唔使手嗰啲，所以我唔係研究，我唔係因為咁樣會滿足，所以我就去研究呢啲嘢。我純粹覺得好似我哋上一集教你抄牌咁樣，你個人係坦蕩蕩咧，你做出嚟嘅嘢先。 即係你個心唔好留有邪念，一有邪念咧，你點我都唔係。sorry， 相由心生， 點我都係。 係你有邪念就好似阿六八九咁啦，樣係你冇計嗰啲嘢真係。 好，咁我哋嚟到又去到我哋個節目嘅尾聲啦。 係又介紹女嘉賓啦。 係啊，魔法埋身係 work 嘅，咁但係咧。去保持佢咁樣，都勤於練習。 啊，唔係，其實魔術師咧，就我作為魔術師咁計咧，我都係一個唔練嘅魔術師嚟嘅。即係譬如我玩橡筋嗰啲。 其實失手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 都係嘅，啲人好中意聽人撲街。唔係咁，但係其實就咩咯？我懶，其實魔術師咧，其實有七八成嘅時間都係病埋屋企自己練習嘅，所以都係宅男嚟嘅。咁但係就唯有透過魔術就同人溝通咯。咁我哋就咩嘅？我就係一個。飲兩杯酒，然之後就行埋去就邊嘅啦。點解咧？我就嗰個係我嘅練習。好啦，介紹嘉賓三個問題。係 啦， 有嚟啲陳，好。 係啦，如果你認得佢好熟口面嘅咧，唔緊要。OK。 唔熟口面，好，因為唔同咁名。 係啊，變咗名啦，變咗名。 好，你會唔會介紹你自己？會嘅話，同 close up 嗰支鏡右邊嗰支係啦。係。Say 個 hi 啦。 Hello， 我係唔中意靚仔嘅 Marjorie。 大家 好重要，所以要講三次。 大家好有機會啊！絕大部分都唔靚仔，靚仔唔使搞啊！ 好，第二個問題，就而家上次問佢點答，唔記得咗啦，自己揾翻啦，我集啦。你而家有冇男朋友啊？哇，佢嘅笑容好有意思喺度啊，好有心意喺度。 冇啦， 冇啦，啱啱呢期冇，系啦，下个礼拜唔知大家有买趁手， 系快手。 好，第三个问题啦，咁 你会唔会再喺我哋嘅节目度见到你咧？ 上次你答，我唔记得咗答案啦，你自己翻去揾啦，系啦。 哦，上次个答案系，咁又视乎有几多 views 啊， 都 OK， 系啊。不过今次我想整个新啲， 哦，新啲嘅答法，睇下冇忙先啦。是因为刚上大学了，所以 那就似乎下个礼拜的时候我有男朋友未 了。哦，OK， 被私有化了就不要再出来这些 partner 露面了，是吧？那我们网聚再找 你，看看你有没有男朋友呢， 或者看看会不会有未来有些第二些类型的节目你有兴趣想做啊，譬如拍化妆啊，或者拍下唱下歌啊，彈下琴啊，嗰啲咧， 即係嗰啲唔著衫表演，掹嗰啲咩白鴿出嚟嗰啲。 我好瘦，我掹到麻雀。 其實我哋係諗住咩嘅？我哋真係諗住唱下嘢咁樣嘅，咁就再讀啦，係咯。咁今個星期本土旅遊團同大家 say goodbye 啦，拜拜，下星期再見。 係啦，下星期再見啦。